对，可以。嗯， 那最后还是小李获得了三倍的赔偿。 对，获得了三倍的赔偿。 嗯，因为在尤其在双十一啊，或者说像哪怕像双十二啊这样的一些，现在好像年终还有什么618大促啊， 是的， 这样的一些这个购物的时候，大家一些比较便宜的比较好的东西大家都想买。那您觉得像这样的问题，从商家这块来讲，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能够更加如实的更加及时的把这个情况向消费者来进行反馈，以免发生像小李这样的一些问题呢？ 其实刚才就像主持人您说的那个情况，他其实您在下单的时候就表示别人已经买走了那样的产品，那他其实他的库存数量是正确的。但是这种时候商家其实更应该有这种社会责任感吧，也相当于就是你应该清点好管理好您的运行的后台，然后让您录入的信息跟实际情况是相符的，不应该给消费者造成这种虚假的信息。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大家这个养生保健的这个意识现在已经非常强了，那么王先生呢也跟我们一样，他也在网购平台上给自己购买了具有养生功能的这么一种保健酒。但是这个保健酒呢，它是普通的食品，它并没有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保健品的这个小蓝帽的这种批号，也没有那个标签。对，他说的是普通食品类别里面的酒。那么这个酒的配料里面包含水、粮食、白砂糖、其他的一些普通的食品配料， 这都是没问题的。 对，其中还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配料，是当归。那么当归我们都很熟悉，是中国很普遍的一种中药材。 对， 我们在中药店铺里面都能买得到，平时也会拿来它泡水喝。这个东西是很有保健养生的这么一个效果的东西，但是它的定性是属于中药材，中药材是不能添加到普通的食品当中的。那么我们卫生部和其他的卫计委相关部门呢，对于这个食品和药品这两种东西进行了一个明确的划分。那么当归作为中药材，它并不在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名录里面，也就是说它只能作为保健食品的配料添加，而不能作为普通食品的配料添加到我们消费者会购买的普通食品当中。那么这个就属于在食品当中非法添加了中药材。 那这个酒呢，就不能当做普通的食品来卖咯？ 对，它如果想要添加到我们正常食用的这个食物当中，那就只能申请一个保健食品的批号，作为保健食品来销售，而不能作为普通食品来销售。 哎，它这当归不是中药材吗？ 是的。 那怎么还能当做保健食品？难道不应该是药字号的吗？ 关于这个药物的一个规定呢，在卫生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的通知当中呢，它是分了两种名单。一种名单呢叫做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名单。一种呢叫做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单。比如说这个当归啊，如果它是在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名单当中呢，它就既可以用在食品里面，也可以用在保健品里面。但可惜当归不是在这个名单里，当归是在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单里，所以呢它就只能添加在保健食品当中，不能添加在普通的食品当中。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最后呢，我们还是跟大家提一个醒吧，就是我们在这个网购的过程当中啊，对于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么多陷阱，从网友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怎么去，从哪个环节应该更多的留心呢？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消费者应该理性的购物，然后理性的对待这个网络购物，就是现在也要更多的从自我的一个需求出发，理性的看待网络购物中的价格战优惠折扣还有那些华丽的宣传，不要盲目的从众，